心醉，紧紧握着双手，紧紧随着海风吹，我却不懂面对你的美，总是羡慕天空尽鸟自由飞，却没能把我的心情带 山。

耐心吗？人快要疯了，给我指望吧，我想要追。

在梦中，在